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早晨啊，早晨，呢个第二节嚟噶啦，咁样，咁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二月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咁今日有我啦，同埋阿淡仔啦，有教主同埋 水妈， 水妈顶更嘅水妈，水妈嚟到街。水媽今日冇帶文西嚟啊，好唔慣。 我咧點樣啊？ 我有成年未見過你係單拖出 現。即係你覺得我好似割開咗一半咁樣，本身應該同佢係連太英嘅。 唔係，我想講咧，唔係水媽，我想講咧，我係未見過你冇同文西一齊。 咩啊？上次食飯都已經冇。 唔係啊，就算文西未出世嘅時候咧，你都係帶住個肚，文西都係喺你嘅肚入邊。我好少見到得你一個人嘅咁樣。咁啊好啦，咁我哋今日除咗頭先講完嗰個冰嗰、那個落雹嘅情況之外咧，咁啊講咩咧咁樣？咁當然要關心翻琴日啊，琴日呢個咁樣嘅反服貿嘅運動咧，就去即係、就 是、去到另外一個高潮咧。嗱，其實立法院仍然係啲學生佔領咗嘅 ，OK 係 未撤退嘅。咁但係就佢哋喺早幾日咧就已經係公開話咧，我哋喺30號咧，即係330咧，一禮拜日咧，就係喺呢個海大加蘭大道，即係喺總統府對開嗰條間時叫街壽路嘅，即係呢個好封建嘅啦，介就蔣介石啊嘛，蔣介石即係萬壽無疆啦，介壽路， 咁啊當然幾時轉嘅呢個名 字？轉咗好多年㗎啦，轉咗好多年嘅，咁即係民主化之後，咁就改咗。叫做海大格蘭大道，咁佢就回應咗嗰啲原住民嘅訴求。呢個係海大格蘭大道咧，變咗一條民主大道啦。因為幾次大規模嘅集會咧，都係佔據曬成條馬路嘅啊。咁最係啦，天下為公啦。嗰次就即係施明德領導嘅紅三軍倒扁嗰次，嗰次最大規模啦。咁琴日真係好犀利，即係就黑衫啦，之前就紅衫啦，所以啲顏色好緊要嘅。你哋係黃衫啦，即係呢個我哋成日即係英文有一句 wear a T-shirt is wear a statement 即係呢個著即係嗰個叫做 你著嘅衫 啊 dress code 嘅英文叫做啊 ，OK， 咁啊黑衫軍。咁當然亦都有啲白衫啦，白衫就真係睇唔到添啦，直情 睇唔到， 即係對比之下爭好遠。就算禮拜六日都係幾千人啫，係咪？咁其實比預期人數係多嘅，即係喺呢個海大格蘭大道禮拜日呢一次反服貿嘅呢個集會，同埋嗰個即係規模啊。仲有一樣嘢咧係秩序井然喎。即係舊時你記得2003年咧七一大遊行又係黑衫啊嘛。係咪？黑衫就代表一個憤怒啦，即係比較激進啦，好多時都係咁樣嘅。 係咩？ 係啊。好興啊！咁樣 好興，唔係應該好紅色嘅。 我就係2003年七一大行穿完黑衫之後，我就覺得呼人哋穿黑衫去遊行真係好大整蠱。 唔係穿黑衫 啊嘛， 好啦， 30幾度， 好啦， 吸熱啊嘛，佢好興咯。 咁呢一個黑衫嘅陣容咧都犀利啊！即係主辦單位就話50萬啦，咁啊警方就話10多萬啦。呢個即係呢個台灣警方同香港警方咧一鳩樣噶啦，即係大家都譬如報細數，咁就主辦單位就會報大少少呢個又。有例嘅，基本上係 我覺得佢冇報大喎。今次 唔係即係咁講啊，香港啊， 香港有，香港有。 台灣我哋唔去評論佢有冇報大啦。咁但係事實上真係好多人啦。咁呢幾十萬人一樣係秩序井然喎，大佬係咪？即係同我哋2003年嗰次七一大遊行幾十萬人，即係被譽為即係國際上都認為呢啲咁嘅集會好少見。點解佢秩序井然到呢個程度有啊？垃圾都冇抌，汽水罐都冇掟落去地下咁樣， 有秩序得滯喎，覺得 咁啊唔掂咯，所以咪就承襲住呢個即係2003年嗰個和理非非，咪變咗一個絕對價值咯，大佬係咪？就而家以此自傲啫，香港咧幾好，你睇我哋連示威都。和平理性非暴力係嘛？睇到佢嗌聲啫， 攞副鞋都留低啲 statement 喺馬路度。 喂，好感動咁嗰陣時，我哋都覺得好感動。我企高，大佬，我企聲啲人撞冧我啊！我企喺個圍院，即係嗰銅鑼灣道嗰個入口。 我知道你維持秩序㗎嘛？ 係啊，企高仲帶住九叉臂章咁啊，嗌到聲嘶力竭。嗰次我最記得係嘛？咁但係今次亦都係秩序井然嘅喎，係嘛？咁亦都顯示咗啲學生咧就唔想即係話俾即係當局咧。有一個製造暴亂或者影響社會秩序嘅藉口，所以後來馬英九嘅回應咧都認為，即係佢係肯定呢個和平嘅集會嘅，即係今次係冇出任何事咧。因為當初有人喺度吹咧，包括喺台灣咧就話要出動嗰啲 咩夜鷹啊咩鷹啊嗰啲啊，分分鐘就會開槍啊咁樣，喺度噏埋啲無謂嘢，係嘛？但事實上就冇嘢，係嘛？咁學生提嗰即係所謂四大訴求咧，即係其實馬英九都有回應，咁學生又唔收貨嘅。 嗯。 咁個四大訴求其實之前我哋喺節目度都有提到啦，其中一項咧就係要訂立一個兩岸協議嘅監督機制，要將佢立法。 嗯。 即係話你以後你兩岸簽任何協議都好咧，都要受呢條法例規範。 嗯。 有一條法例叫做《兩岸協議監督法》，咁例如咁啦。咁呢個咧即係之前已經提出嘅。咁第一次提出嘅時候咧，即係馬政府就唔係好熟睬你嘅。 嗯。 嗱，今次咧就喺禮拜六咧，即係有一個記者會，個記者會都好詳盡咁去回應啲學生嘅訴求嘅。咁啊，關於退回服貿呢個訴求咧，嗱，你就要退回啦。咁退回之後點咧？係咪以後都唔簽咧？係咪？咁馬英九就翻去基本部就話可以將呢一個服貿協議咧喺攞去立法院咧就逐條審議。即係呢一個係朝野嘅共識嚟嘅嚇，咁佢係同意嘅。咁至於嗰個所謂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咧，咁佢都贊成咧，即係因為立法院黨團咧，國民黨黨團咧，就喺呢個所謂今年29日已經提出四階段嘅監督溝通機制，咁行政院都予以接受嘅。咁呢個機制咧就係兩岸協議喺進入立法院時公眾監督嘅標準作業程序。包括四個階段議題形成業務溝通協議簽署前或者簽署後，咁就呢個行政院嘅陸委會已經擬議具體嘅法制化措施咧，就喺下個禮拜度公布。嗱，但係佢呢個講法咧，可能同即係話學生嗰個要求或者民進黨嗰個訴求，可能具體嘅內容上面咧有少少唔同嘅。咁最初咧就話咧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咧，就對呢個議題係持開放態度，普羅街全世界政府都係咁講嘢嘅，香港政府都係啲廢話嚟嘅， 即係唔排除會咁做啊， 唔排除持開放，但係而家就比較具體啲，其實就將嗰個波就推咗去俾呢個立法院國民黨同埋呢個民進黨嘅黨團嘅，咁但係大家都覺得呢一個議題嘅形成咧。其實是有助於即係將來，即係話呢個兩岸交流，即係受到民眾嘅監督，就唔係你國民黨政府或者將來嘅民進黨政府一黨通過你嗰個執政行使公權力，就可以自己去即係同呢個共產黨私相授受，就去簽任何嘅協議。嗱，呢個好重要嘅，我覺得係咪？即係話你邊個執政都一樣啊？譬如你去到民進黨，到佢執政嘅時候。你都有一個兩岸協議監督嘅機制喺度嘅咧，咁佢冇得喐嘅喎，佢局主要跟呢個監督機制。問題係呢個監督機制人民嘅參與監督嘅程度有幾大？呢個其實就係一了百了嘅，將來類似呢啲變咗，其實對即係執政黨嚟講咧，如果你呢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真係擺喺立法院變成一個法律嘅話，咁當然變成一個法律又要呢個即係民進黨支持啦，係嘛？咁將來。咁你就唔使下下俾人話你賣台啦嘛，係咪？大佬有嗰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嗱，呢、這個所以其實係即係我覺得馬英九啊，佢係應該要具體啲去回應，或者實際上點樣做咧？應該係通過呢個國民黨嘅立法院嘅黨團同民進黨去咩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訴求咧都即係當年啦嚇，呢、這個李登輝啊喺呢個夜百合之後咧，所謂召開啲國事會議。去研即係話政改啦，嗰個主要就係嘛，咁總統就後來變成一人一票直選，都係因為嗰個野馬學運而嚟嘅。咁呢個就召開國民憲政會議啊，咁就呢個召開國民憲政會議咧，就又係即係馬英九又冇話一口即係去拒絕嘅，咁佢嗰個做法就係話咧要求行政院就進行呢個整體嘅評估，廣徵社會各界意見。就會盡速將評估嘅結論就話俾大家聽，咁即係話佢都冇一口拒絕，唔搞呢個所謂公民憲政會議係嘛？呢個係呢個訴求又係好緊要嘅，因為呢個咧對於呢個學生嚟講，或者民眾嚟講，就係呢個係一個公民嘅參與，即係話等於我哋上次講，你直接民即係間接民主。唔 work 啦啊，或者出現問題嘅時候，你直接民主就要登場啊嘛。包括公投，包括呢啲公民參與嘅所謂憲政會議，因為呢個公民憲政會議就自然係喂有學界啦、社會各界嘅人都有啦，係咪？咁佢個組成咧，可能即係 嗰個代表性係要好強嘅，有學生啦，咩人都有份啊。咁所以呢、這個退回服貿，佢唔即係唔就範咧，咁學生就要即係始終就唔肯收貨嘅。咁好啦，跟住落嚟點辦呢？嗱，呢個四個訴求佢都有咗回應，不過尤其是退回服貿呢個部分咧，學生係非常之唔滿意嘅。佢認為而家逐條搜集審查都唔得噶啦，最好就退，係嘛？咁但係馬英九就堅持呢個服貿不能退，最多就逐條審議。咁而家呢一個最大嘅爭議咧，究竟點樣去擺平咧？呢個亦都考民進黨嘅，而家我覺得民進黨喺今次嘅運動裏面咧，由低温開始，大家都睇到咧。我用幾個字嚟形容佢叫戒慎恐懼，包括昨日個遊行，佢都係以平民嘅身份，係嘛？即係包括嗰啲黨嘅領導人啊，即係喺人堆裏面，咁當然亦都有啲鏡頭會對住佢哋啦，係咪？咁但係佢哋都仍即係完全成個運動就係由啲學生主導，完全即係唔可以插手嘅。 係，咁啊，琴日就係啦，蔡英文都有出現啦， 有出現，但佢咪以公民身份啊嘛， 係啊， 咁包括黨主席佢就正常， 佢就遠不及另外一個公民身份參與嘅雞扒妹搶眼啦，咁 嗰個犀利啊，嗰、那個 係啦，即係我覺得即係香哇啲香港社會運動要學習下，大佬咁樣吸引多好多人去啦。 香港有邊個會咁樣？有咁嘅資質？ 算啦，唔想講啦，係咪又係四眼診嗰啲咁樣？ 我唔係好想吸翻嚟啊！ 咁樣咁啊，我覺得就琴日聲勢好大，但係咧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尤其是香港見慣呢啲咁樣嘅和平理性集會咧，就會覺得琴日都好有嗰種和平理性嘅味道。咁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雖然你50万人啦，甚至乎更多啦，究竟能唔能夠即係喺咁樣嘅氣氛底下，能唔能夠逼到馬英九去就範呢？咁樣咁我覺得有唔同嘅，因為始終台灣都係一個有選舉嘅地方，即係嗰個狀況，即係好老實講，同樣嘅情景出現喺香港呢，就一定係冇用嘅。即係昨日喺海特格蘭大道嗰個情況咧，即係50万又 好， 出現喺香港就一定係嘥氣嘅，使乜理挑你啫咁樣。咁但係馬英九就或甚至乎馬英九唔理都好，佢嘅即係國民黨唔可以唔理啊嘛。 係佢選舉， 佢始終要選啊嘛咁樣，因為佢見到嗰個人頭係選票嚟噶嘛嗰扎咁樣。咁就究竟佢，但係即係阿教主，你認為嗰、那個？冇，即係佢退回服務，好多人唔會讓噶啦。其實 呢、這個佢多數唔會讓嘅。咁但係仲有一樣嘢係，除咗退回服務，就係先立法再審服務嘛。因為佢哋有 停， 係 啊，檢討嗰啲又有。 唔係呢個就係你先就呢個所謂嘅兩岸嗰個 監督機制， 監督機制立咗法先，你然後先至去做條審議。呢個學生可能佢底線嚟㗎啦，係咪啊？即係如果你要 即係喺學生嘅觀察嚟講咧，其實退回服貿呢一點，你覺得學生其實應該都係會，應該都係會鬆手嘅， 佢有機會咯。如果你肯即係話先搞嗰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嗱有一樣嘢肯定㗎啦，這個所謂服貿協議已經不能按照原有嗰個時間表，係即係你去簽㗎啦，冇可能㗎啦，OK 係至於共產黨就唔就你？咁啊，嗰個已經係另外一個問題嚟㗎啦，即係共產黨收翻到而家，佢都冇講嘢，係嘛？佢有你，係嘛？呢個好明顯嘅， 唔係佢啲左報有講嘢，佢冇講嘢啫。 左報有講嘢冇用嘅，咁你國台辦啊， 嗰啲相關嗰啲 官方冇嘢嘅 ，OK， 係 啦， 全部冇講嘅。咁啊，我估計佢都會就你嘅，即係呢個係統戰嚟㗎嘛，係佢冇理由去企喺即係馬英九嗰邊，跟住就同啲學生對，咁你搞咩啫？係咪你統戰嚟㗎嘛？呢個係。所以現階段嗰個形勢咧，即係大家都睇到好明顯啊！這個即係中共方面咧，佢都係即係冇一個正式同埋具體嘅回應嘅，因為呢個對佢嚟講，佢覺得好閒，係咪？簽咪簽，唔簽唔簽咯，益你啫嘛，係咪？但係喺台灣嚟講就唔係嘅啦。你睇琴日成個運動嗰啲標語好多，你都係對著中國嚟噶嘛，係咪？即係嗰陣時有一本書咧，唔知你有冇聽過啦？中國可以說不，而家講咗20多年前， 有 係啱啱改革開放冇幾耐嘅時候，扮曬魚啊蟹呢啲，即係好狹隘嘅民族主義嗰班左棍寫嘅文嚟嘅，係有一隊人嘅，就出咗幾本書，其中一本咧叫《中國可以說不》。係咁，其實而家就係可以向中國說不啊嘛，調翻轉係咪要係嘛？調翻轉咧，而家就我向你說不， 係 嘛？你又香港就唔敢向中國說不， 係啊！ 台灣可以向中國說不， 可以向中國說不呢個書名好淡仔，快啲寫 係啦， 兩位出嚟出嚟，好啊！ 爆紅， 但社會的中國可以說不，而家即係嗰陣時就牙刷啊嘛，即係其實嗰個就係夜行出去考授，自己壯膽嘅啫。中國幾強大，我要 say no 咁係嘛？唔係啊，你要即係夾我嘅，而家調翻轉，我可以同你 say no。呢個係台灣喎，但係香港就真係。不可以說不喎，真係 係寫咗先啦，講咗先啦，你做唔做到第二樣事啦，係咪先？講咗先，講講下就做到噶啦。 呢個算命好嘢， 呢個算命得我淡仔快寫包你紅，包紅 叫阿淡仔寫。 係啊，你兩日寫，你兩日寫到出嚟，你就紅噶啦。 我以為叫黃仁達寫添， 我唔行， 黃仁達可能兩年， 我寫兩年，可能我有排搞。咁好啦，另外一個狀況就係更新一個狀況先。十分鐘之前咧，就啱啱香港就發出咗黃色暴雨警告，因為又嚟啦，又嚟暴雨啦，水。你唔使走啦，你係啦咁樣，黃色暴雨警告咁啊，唔知去到我哋節目完嘅時候會係咩色咧咁樣，咁啊大家睇下啦咁樣。 呢幾日其實都係有暴雨嘅，大家都係要小心嘅。 大家小心啦，大家小心啦。講台灣嗰個情況咧，嗱射翻翻嚟香港，台灣嗰個情況我哋繼續留意佢發展啦。射翻翻嚟香港，我有少擔心嘅，我少少擔心，因為我覺得即係慢慢即係我唔肯定啦，因為我唔知道台灣嗰個情況，慢慢趨向咗咁樣嘅，慢慢嘅和平化温。和化，我又唔夠膽話係和理非非，即係温和化嘅一個展現啦。我唔知究竟係有利定有利啦，未敢落判斷，要留意嘅發展，因為都但我哋即係好渣啫嘛，向台灣學習。 我就唔睇好啦。 向台灣學習啦，我哋睇下情況點樣。但係睇翻香港嘅情況咧，就係、是、蒙羞嘅，我覺得。即係喺對比香港嘅情況咧，就即係突顯咗香港嘅羞，即係嗰、那個即係令人哋羞愧，令香港人羞愧。首先就係傳媒嘅情況嗱。琴日嗰個咁樣嘅呢、這個咁樣嘅海特格蘭大道嗰個咁樣嘅反服貿大遊行咧，咁當然你唔報道就唔得啦咁樣。好啦，但係香港 TVB 咧就出現咗一個好即係好肉酸、好醜樣嘅醜態。個醜態係乜嘢咧？嗱，原本六點半新聞咧都好地地嘅，六點半新聞都好地地嘅，但係一到咗晚間新聞嘅時候咧，可以睇嗰條片播出嚟。一去到晚間新聞嘅時候咧，就出現個狀況啦。你留意到畫面咧？佢係將呢個咁樣嘅林非凡心口係啵咗嘅，啵咗係點解呢？發生咩事啵咗？其實心口有個標語，其實有幾個片段，我哋唔睇曬嗰幾個片段，係成個片段咧一路都報道嘅情況啦，咁樣都冷客觀咁樣，但係就啵咗林非凡同埋呢個咁樣嘅阿陳慧婷嗰個心口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標語，你唔拍佢又唔得啊嘛！因為佢係主要嘅發言人啊嘛，你唔拍佢又唔得啊嘛。咁但係心口啵咗乜嘢咧？其實咧就睇翻佢件 T 恤原本係寫住乜嘢咧？嗰件 T 恤就好簡單嘅啫，寫住一句自己國家自己救。下面咧就翻咗做英文，唔係翻咗英文嘅另一句就係 fuck the government。嗱，自己國家自己救，咁啊點解要啵咗佢咧？ 下面嗰句嘛， 我覺得唔係喎。 佢個理由一定係講下面嗰句，我有個 fuck 字嘛。 佢公開嘅理由係咁講， 但係唔需要佢可以同佢咁講嘅。如果你問佢， 但 係我 fuck 字唔出得街。 我覺得係因為自己國家自己救喎。點解我會覺得係自己國家自己救呢？就係、是、因為 TVB 呢條契呢班撚樣係有前科嘅。 係呢就其實喺二月中嗰時就 J2 嚟嘅，嗰時嗰個咧佢哋就買啲台灣嘅旅遊節目啦。咁呢個叫冒險王嘅節目。咁當中咧有兩個主持咧，咁佢哋就去咗呢個比利時嘅布魯塞爾咧，就參加一個叫藍精靈全球歡慶日啊。咁因為佢哋係代表台灣噶嘛，咁佢哋去到會場嘅時候，人哋就俾翻個小冊子啦，同埋俾翻嗰個台灣旗佢哋啦。咁佢哋 台灣國旗 係啦，俾翻個台灣國旗佢哋啦。跟住佢哋一打開見到，喂，台灣國旗喎、啊，咁好興奮咁嗌國旗。咁佢但係 TVB 點做咧 ？TVB 就將嗰個字幕譯咗做區旗。跟住連廣東話配音咧都係叫做區旗嘅。 喂，呢個好夾硬嚟啊！呢個 好離譜啊，大佬！嗰個人哋嘅對，你唔好理，你唔好理你自己嗰個政治上面嘅定位，佢係國定係區？佢嗰個對白係講緊國旗。 我話咩？呢個一定係同呢個花仔嘅，即係花名叫花仔嘅袁志偉有關。袁志偉就係呢個 TVB 新聞部嘅一頭，呢個正撲街嚟嘅。我話俾你，我就已經開十年前開名喐佢噶啦。我話俾你，就係呢個契弟啦，100%就呢條契弟。咁你話頭先阿淡仔舉嗰個例子係最過分嘅， 係啊，嗰、那個旅遊節目嚟啫嘛，撲街。 咁佢話嗰個係國旗啊，嗰次啊，咁啊好正常咁啊，咁夾硬幫人去改區旗，撲個街真係， 係 咪？有叫台灣區旗嘅咩？ 係咯、啊。 咁呢啲咪黑人憎啦、啊？你頭先嗰個即係話將 fuck the government 連埋嗰個中文，即、就、係、是、自己國家自己救，咁你直查咗佢，你都仲可以有得解釋，因為個 fuck 字咧。我方法過唔到呢個所謂即係廣管條廣播條例啊電視業務守則，佢可以咁樣話俾你聽嘅，因為有人會投訴嘅，係咪有啲契弟係咪？咁佢都可以咁樣講，但係呢種心態呢種意識形態咧， 即係呢一個電視台嘅新聞配就係咁撲街嘅啦。話俾喺呢度 TVB 做嗰啲人都害，即係自己都應該覺得慚愧。 慚愧 啊！大佬，你又仲有咩好意思揸住個咪？啊！所以我成日都行埋啲咪兜就係咁解。我覺得電視台翻屋企瞓覺啦，真係係咪？做咩新聞啫？係咪？即係好似你而家睇到真係好核突嘅呢啲係，嗰、那個係一個新聞嚟噶嘛，一個新聞現場，即係。頭先又講咗啦 ，wear T-shirt is wear a statement 啊嘛，係嘛？ 係， 係嘛？咁呢個係一個展示咗佢訴求，展示咗佢嗰個理念，我成個抗爭嗰個運動係嘛，係為咗乜嘢 ？Fuck the government 係嘛？好清楚噶嘛？呢個係係嘛？咁所以呢啲咁嘅電視台可以叫佢撲街啦。 同埋其實你淨係即係你淨係 burn 個 fuck 字咪得咯， 係啊， 你即係 burn 個 fuck 字 啱啦。 如果你問我嘅話，佢一定係想 burn 嗰句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係嘛？佢唔認同你台灣呢個國家。喂，你冇理由有個咁嘅政治立場喎！你作為一個電視台，係咪先？你嘅電視台判斷邊個係國家，邊個唔係國家？ 你話事嘅咩？ 唔係你話噶嘛，大佬。同埋嗰個係佢哋自己認為，佢哋認為台灣係國家，甚至我咁講添啊！喂，其實即係你而家呢個咁嘅反服務運動，都唔係咩台獨運動啊？ 梗唔係啦，啲公共政策。 係咯，佢講緊自己嘅國家自己救，亦都未必係講緊台獨啊嘛？係咪先？ 係一個公共政策啊，即係反對一個公共政策，黑箱作業。你話稍微比較政治嘅啊，就係因為反共啫，係咪？我對中國不信任，係嘛？簽呢啲有機會又賣咗台灣，係嘛？所以我就反對，變成一個運動就咁啫嘛。其實大家都要思考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台灣嘅朝野或者共產黨，你都要諗噶嘛。國民黨就要諗，你覺得你做緊件好事，兩岸希望有一個和平。同埋兩岸交流咧，呢、這個係即係係形勢使然嘅啦，即係冇人可以阻擋嘅啊。咁但係你都要令到個民眾啊，即係同你有相同嘅想法先得嘅，大佬係咪？你要令到個民眾同你有相同嘅想法，覺得兩岸交流係不可阻擋嘅，咁你咪要做啲嘢先係嘛？好啦，對於共產黨嚟講，哇大佬，兩岸嘅經貿交流。台灣可以咁反感嘅台灣啲民眾，就可見你即係近呢廿年嚟嗰啲所作所為，就算對台灣，即使你展開笑臉，係嘛？即係用一個統戰、和平統戰嘅方式都好咧，都唔接受你啊嘛！唔接受嘅原因就係你嗰個政權仍然係一個一黨專政、獨裁嘅政權，同埋過去呢十幾廿年，大家睇到啲黑心食品周街都係，係嘛？仲有嗰啲貪官、外逃嘅貪官，全世界排第一。貪污腐敗，再同你做生意根本就唔穩陣嘅，簽任何嘢都靠唔住嘅，係嘛？所以呢啲嘢你自己共產黨你都要檢討啦，啱唔啱啊？係咪？你唔可以一味就覺得台灣人啊，大佬，我哋而家即係兩岸人民啊，即係是一家，大家同胞血濃於水，係嘛？我哋而家就即係要呢、這個啊加強呢個經貿交流啊，或者即係帶動台灣嘅經濟如何如何？你講呢啲冇用，冇人接受你。好明顯就係香港嘅局，香港嘅硬食就係咁啦，係嘛？ 喂，我想問咧，鬱文，即係呢個咁樣嘅民進黨啦，你話你戒慎恐懼，我首先問你一個資訊先。我想問咧，普羅咧，物通匪類嘅 T-shirt 有冇買多咗呢？ 唔知喎，要翻去問下。 喂，其實民進黨點解唔攞翻件物通 T-shirt 出嚟？ 咪就係 咯。點解唔攞翻件物通匪類出嚟賣？而家最啱嘅啦，其實 最啱，而家最反為冇啊。 係咯，呢個時勢最啱嘅啦，奇怪喎真 係。其實呢件 T-shirt 自從我大嘅嗱，我就真係唔係認輸認命，係我帶頭嘅啫。 我 穿呢件衫，跟住而家前朝後買咗好多件噶啦。 係啊，係、啊。 你哋又整整一批，我哋又整一批，買咗好多件噶喎。 係啊，托你嘅福啊，我哋都揾咗唔少經費翻嚟。 幾好賣啊！真係。喂，我又啱我哋用噶嘛，大佬。 係啊，唔係我哋有啲香港嘅朋友咧，過去嗰陣咧，有我哋有啲襟章嗰啲咧，掛住物通匪類嗰啲咁樣，佢、都以為喺台灣出嘅，點解香港出啫嘛？呢啲嘢。喂，咁啊，嗱呢、這個就係、是、喂，你有冇阿、教授？你有冇嘢同嗰啲新聞工作者講？即係如果喺 TVB 做嘢嘅人，你 唔係我覺得。即係應該唔好做啦， 應該唔好做啊！ 即係你 唔好。我哋成日叫人唔好做嘅，明報啲又叫人唔好做，TVB 嗰啲又叫唔好 做啦，大佬！屌你！即係如果打份工，我打份工好多工啊，揼麥當勞都得啦。屌你！咩工都可以做啦，係咪？係 啊， 一係做性工作者都得噶。屌你！諗起冇分別嘅。屌你咪呢啲同做性工作者有乜分別啊？ 唔係下次花姐你唔想報咧，你成個畫面打格啊嘛，撲你街！你夠姜你咪成個畫面 打格。唔係呢個袁志偉係最契弟嘅，我話俾你，真係唔係講笑。即係我識呢個人太耐，即係呢種咁嘅自我檢查，佢已經係超越咗自我檢查嗰個層次嘅啦。佢嗰種係扶桃為惡，你明唔明啊？扮曬嘢， 就係咁啦，係嘛？所以好在有呢啲咁嘅節目嘅，可以鬧到咁撲街，係嘛？咁你 TVB 你揸住個咪牌，你仲有咩顏面即係走去訪問人啫？你嗰啲記者，我問你一句，屌係嘛？點解人哋嗰個叫國旗，你又夾硬字幕話區旗咧？連廣東話都配埋區旗，咁都得係嘛？啊，做咩要查咗人哋嗰、那個？即係啊，咪你跟佢興噶嘛？佢喐一喐就，你留意有啲訪問咧，嗰、那個咪牌查咗噶嘛？ 係啊，係啊， 係嘛？ 係啊， 人哋即係第二個台嘅咪牌查曬你噶嘛？ 係啊， 係中意玩呢啲嘢噶嘛？不嬲都係，係咪先？ 咁啊，希望你哋即係波算啦，你哋都係唔會理㗎啦咁樣。嗱，香港除咗呢個 TVB 呢個咁嘅新聞業，即係呢個 TVB 嗰、那個、新聞咧，嗰、那個傳媒嘅操守，值得令香港人覺得汗顏之外咧，另一個同日發生嘅嘢都令到香港人咧，即係覺得唔係或者唔係香港人咧，令到我覺得咧好肉酸嘅咁樣。就係、是、咧呢個佔領中環咧，就喺咧呢個咁樣嘅 操練 政府總部外邊咧，就搞個 天馬公園喺 中環天馬 第一次嘅非暴力抗爭演練，係 終於有第一次啦。 非暴力， 唔係佢哋搞過啲 cam 噶嘛？ 係啊，係 咪 嗰啲訓練營？今次係演練，有撚多名目嘅，你知唔知啊？好撚多唔同巴神嘅嘢，唔係點撚樣籌款啊？撲你個街！ 喂，搞得嚟俾我哋真～騎叫佢佔領中環，佢就鏟曬佢咯。 屌你諗到我都話衝入立法會，懶理鳩佢啦。 佢呢個冇喺操練範圍度，就係黃洋達會唔會真係騎劫佢？ 佢要練埋呢樣嘢嘛。 但係佔中嘅時候，佢冇操練呢樣，佢操練到一條有戴住個白色眼鏡、光頭著黃衫嘅好撚醜樣嘅，揼實佢，係咪搞？ 叫快邊度扮我一笨啊！ 叫一個人扮你先得嘅啫。係 啊，係咪先？如果你要練埋呢樣嘢，喂睇下片，我真係勁，我真係見嬲咁樣。係啊，我哋咪。 炸嗰啲社運，嗰啲社運交去曬啦。 啲頭巾變咗頸巾。 嗱呢個咧好明顯咧， 葉寶林你睇 嚇，咁又蘇科咧，佢哋就話 馬英捉雞仔 吸收咗台灣嘅狀況啦，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有啲人咧就敲攞警棍敲啦，咁樣。嗱，我想講咧， 哇咁樣敲死咗啦！ 我想講咧，好見臭呢個咁嘅演練咧，呢、這個演練，喂，你可唔可以歪帶俾我睇多次？膊頭嗰度，你幫我睇多次膊頭嗰度。你係啦係啦，咁樣呢度啦，即係大家喺度嚇，即係馬英捉雞仔咁樣喺度搏頭啦。 如果真係咁樣搏嘅話，死咗啦，仲坐喺度咩？ 係啊，嗱，佢呢度最好笑就係咧，佢講個應對方法你要點做咧？你要任由警方暴力對待，但係你就可以用手保護頭部等身體重要部位嘅。 唔係啊，我想講咧，唔係呢個我真係專家嚟，我真係夠膽講我係專家嚟。喂，學武術、學功夫最撚緊要係練乜嘢啫？你唔係練一套。你咪練一套講法嘛，練本能嘅反應。你慣咗你就撲街啦，你慣咗你就撲街啦。你見到有人攞棍咁樣走落嚟，你仲用翻你頭先嗰個姿態嘅話，你唔好害死人啦、啊，會死撚咗噶屌！喂，即係你如果慣咗有啲柒撚懵懵，你知香港人對於暴力， 人哋幫佢仲喺度翹住手喎、啊，佢冇頭嘅喎、 啊，佢翹手啊！屌你，喂，你知香港人對暴力呢樣嘢幾咁陌生㗎啦？屌，即係唔同阿鬱敏，你即係你細個闖蕩嗰個年代，大家係咪先見到棍啊識閃啊？喂，呢啲香港人未撚見過啊！撲你嘅街，未撚見過。喂，有個人行入，喂，你行入射程範圍，你就好俾反應啦、啊。你等佢陽棍撲落嚟嘅時候，你仲用手去擋，斷撚咗你手，撲你嘅街。 仲有一個問題， 走啦！ 你呢個係假到唔假嘅就係、是。喺呢種場面未必可能會出現嘅， 係當自己玩緊 box 掛， 唔會咁你瞓曬喺度係咁掹你個頭，屌你冇可能嘅大佬， 係 咪一定係衝擊好多人咁，然後拉棍嚟撞你，佢即係你睇翻上次。即係嗰啲衝入行政院嗰啲， 通常 嗰啲警察嘅做法，你咪知道啦。 一手盾牌，然之後咧，盾牌一低咧就。 邊好似你咁啊？瞓喺度俾人攬佢，然後自己跳咗啦，打俾人打咁啊！ 係啊， 要打不還手就係咁解。 係啊， 啲白痴嚟嘅班咁家產，即係你睇見呢啲真係。 最簡單，你上 YouTube 到不得了啫。 上 YouTube 有好多嗰啲防暴警察啊，嗰啲或者軍隊嗰啲練陣型。嘅 YouTube 嘅片嘅，你想去參考下人哋點樣去對付示威者或者對付恐怖分子嗰啲陣型都得噶，你完全冇研究過嘅喎、 哦。唔係， 但係你如果俾個韓國人睇到呢啲畫面咧，哇！佢覺得你香港真係垃圾喎。係 啊，係啊。 即係喂，韓國所有呢啲群眾嘅運動，人哋都有演練嘅喎。 係啊， 係咪？人哋嗰個演練同你唔同喎，人哋用一集，人哋仲有攻擊嘅喎，你知唔知啊？即係你唔該，你唔好搞啦，大佬。即係如果你和平佔中咧，唔使俾人拉嘅，我話俾你聽。除非你可以佔到咧，即係真係癱瘓曬啲交通，佢要清場，出現清場嘅場面，係嘛？ 通常拉都係拉個阿頭 嘅 啫。 唔係啊，你要衡量自己嘅實力咯。喂，你有100,000人咁樣，你乜撚嘢都唔做都得。 係啊。 你琴日嗰個演練啊， 80個， 有一半嘅人甩咗底啊。 你演練都有一半人甩咗底啊！屌你老尾！如果你真做嗰陣，你點樣搞啊？你原本報咗名係有百幾人嚟㗎，你演練有你演練有過半數人甩咗底，同埋另一樣嘢就係話，喂，唔好話睇咩，我唔要求你咩攻擊陣型嗰啲多撚魚啊，對呢班咁嘅人嚟講，我淨係要求你，你聽翻我唔記得咗上個禮拜有一集《熱血政治》嘅訪問，我訪問咗一個有份衝擊行政院嘅學生。喂，你聽下對方講乜嘢先？我就係講一樣嘢。嗱，你點解要做呢個咁樣嘅唔還手或者去呢個道德宣示咧？你就係希望俾人見到嗰個警察嘅暴力，然之後你嘅示威者受傷，咁你就感染到人。你聽翻我上個禮拜嘅訪問啦，好簡單一樣嘢就台灣行政院當其時嘅情況，嗰啲鎮暴警察喺清場之前第一件事做嘅嘢，喺訪問入邊你聽得好清楚，係叫啲傳媒先走先啊，係走撚咗㗎啲傳媒。你而家事實上你去揾翻你去揾翻台灣有多震暴嘅一啲好血腥嘅場面，你 YouTube 嗰啲片係不斷咁俾人刪除。喂，佢唔會俾你咁撚，即係你打呢個算盤就話你打我頭破血流，睇你點算咁樣。你頭破血流俾人見到先得啊！喂，你唔好攞啲示威者條命嚟教飛一撲你一家去滿足你嘅道德情操。你會叫急，仲要訓練佢哋坐喺度唔還手啊 ！short 撚咗喎，呢班人真係。即係你自己係佔領光環，冚家產嗰啲群眾，你自己玩咗人嘻嘻哈哈咁樣啊！陳淑莊、啊， 佢仲要講到話自己演練係好負責任嘅喎、 啊，負乜撚嘢責任啊？ 真係垃圾到不得了， 負乜撚嘢責任啊？ 呢啲叫演練， 係咯， 真係大鑊，千祈唔好跟佢，大佬命都冇， 係咪？係咯，屌你！喂，同埋如果你預咗打不還手，你演練就唔係練呢啲嘢啦。你練嗰啲即係鐵砂掌嗰啲攞磚頭練嗰啲， 係你依係好似以前團練嗰只咁樣練啦，係就。 唉，真係我想講，我見到我唔係想笑佢，我覺得好嬲，我覺得佢係攞啲示威者啲命嚟教飛嘅咁樣，難怪演練都有一半人甩底。睇完呢個新聞片之後咧，我諗到時咧現場咧真係去咧，即係有七成嘅人甩底都似，唔撚使搞嘅啦已經係。 冇嘅，即係我哋即係佢如果真係號召佔中嘅時候，如果我哋去㗎啦，如果我哋自己起支旗啊。佢就撲街㗎啦， 賣起之期就梗㗎啦， 佢撲緊街。 我而家比較有興趣衝入立法會嘅屌你老，我演練啦，但我唔會拍啲片俾你睇到，演練拍片俾人睇嘅白痴，梗係秘密咁樣演練㗎嘛，屌你老味，睇曬你要點樣做。 唔係好似琴日呢啲場面咧，即係佢哋呢個演練嘅鬧劇咧，即係共產黨看在眼裏啫， 鬆一口氣， 即係覺得屌你佔中。 做話劇咁樣， 而家佢一定要吹大你佔中啦，係咪？啲左部一定要話嗱，台灣咁樣啊，你唔好有樣學樣啊，係咪？對香港有影響啊，係咪？如何如何啊，唔好將台灣啲嘢帶翻嚟香港啊，梗係講呢啲嘢噶啦嘛，係咪？佢控住你先啫嘛，你越係咁樣，佢一定吹大你嘅，吹到你大一大嘅時候咧，包括嗱，你而家建制派又係啊，即係嗰啲主流媒體又係吹到你大一大，係咪？咁吹到你大一大咧，就話佢要反擊你咧。就變咗佢有個理據啦嘛，係咪啊？喂啊，會搞亂香港啊！咁佢反其實點會搞亂香港呢班雞弟？你話俾我 真係搞唔亂， 搞亂自己啫嘛， 真係搞唔亂。 屌你乜點搞亂香港啊？就憑你咁嘅戴耀廷，你睇你呢條大口仔，即係睇佢咁嘅樣，真係佢越嚟憎佢真係。 屌 你，喂大佬，你真係嘥嘅屎啫！我真係覺得你戴耀廷點解去教書啦？撲你個街，噏完你就算啊嘛！你係鼓吹係嘛？你唔好自己行出嚟啦！一行出嚟，死肥佬。肥騰騰，你喺度搞咩嘢喺度？真係 你開始，你初頭好尊重佢。 屌你人身攻擊咧！ 而家開始 係咪發明？呢就書生嘅真係，書生到不得了咗，真奇怪真係咁撚戇鳩嘅人咧都唔好粗口都唔得真係。 咁啊，大公文會都笑佢啊！大公文會有報道咧，係笑佢哋兒戲嘅。 叫佢哋兒戲啊嘛，咁樣 好中肯啊！今次 叫佢哋兒戲，唔係啊，同埋泛民絕食嗰個好笑， 變到成個熱血時報咁樣笑佢哋。 唔係啊，泛民絕食嗰個好笑，屌你老尾啊！你攞我同大公民去相比，你老尾你罰錢啊！呢個唔係前兩日梁愛詩先好笑啊，講泛民絕食咧，喺度講話，冇必要咁樣啊，大家又傾唔到，同埋做埋啲冇效果嘅嘢，梁愛詩都知你冇效果， 好中肯喎、啊、又， 屌你老尾咁樣。喂，我哋下一節開放封煙，我哋嘅電話係26209633，26209633，咁啊下一節可以打入嚟，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